山东济南市公安局早前公布黑恶势力29种常见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以过生日、搬屋、公司、开张等等各种理由摆酒宴客，强行索取礼金的，无正当经济来源但是揸豪车出入酒店等高档消费场所的，在酒店娱乐场所长期挂单强行消费的。哇，看到这里好像形容我的强国官二代朋友一样，看埋其他指示先，类似说大金链、纹身、昼服夜出、在夜宵摊等等公众场所成群结党惹是生非的。如果好人坏人真是凭着上述几样东西那么容易分就好了，譬如说那些贪官啊，或者无端白少的拉人禁锢啊，逼人坐敲问椅问长问短，不知道城管定是国安定是老百姓，这些人他们有没有上述的 icon 的呢？有没有牵涉可以怎样看得出分辨得出他们的呢？等我们香港众志的朋友或者民主路上的香港人都可以小心有个提防啊。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民族党的陈浩天就一石卷起千层浪，就提出美国要取消香港关系法。其实这个香港关系法很多人都说，喂，其实这个香港关系法是支撑着香港的一国两制，甚至有人说是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哇，究竟这个香港关系法有什么犀利，为什么会这么得人惊的呢？以下落嚟，我哋强国新闻者同大家一齐倾一倾。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新闻者。 哇，好正经啊！嗰时 你唔系不嬲话自己好正经嘅咩？你不嬲话自己好似好唔正经嘅咩？ 我系一个好正经嘅人家。 你唔系喎，一个正经嘅人咧就唔会话我觉得自己好正经啊，只有一个一向唔正经人先会咁样讲自己嘅。诶，谂唔到点兜啦。 系啦，咁就 讲到嘅话题啦。 系啦，咁咧嗱，上一节啦，我哋又讲高铁之类啦，咁即系强国咧都好多嘢可以去玩嘅，咁要玩咧就首先有钱，咁咧其实咧今集咧今节咧就想讲一讲咧，可能维系到大家嘅身家性命财产嘅一个叫做香港关系法啦， 系啦， 咁咧 值得深究嘅， 系啦，咁点解好地地嗱香港关系法呢样嘢咧，都好耐噶啦，亦都即系佢呢啲论点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即系陈浩天以外，咁就系近排咧就俾阿六八九先生咧。就煲起咗，就陈浩天，佢讲呢个香港关系法， 咁跟住六八九煲起陈浩天，陈浩天煲起香港关系法， 系啦，陈浩天系啦，咁跟住咧，陈浩天一讲关香港关系法咧，就成班建制派啊，做生意佬啊，即系乜政协乜政协啊，乜官啊，就全部走晒出嚟回应，闹得好劲，个个好大反应，嗱。以我哋近呢，尤其是近呢三四年，近呢四五年喺香港生活嘅经验，话俾我哋听咧，呢啲咁嘅建制派或者官走出嚟越闹嘢咧，就真系咧就打中我痛处嘅，就越代表越闹得劲咧，就越觉得系打中痛处。 一嚟啦，同埋嗰种叫做咩啊，政治正确啊嘛，即系而家譬如阿习总习大话，我哋要打击非法赌波咁样，咁啊全世界所有嗰啲咩爱字派啊咁走晒出嚟噶啦，跟住突然你跟住之后可能习近平突然间转一转态话，唔係我哋要赌波合法化，哇皇上真係英明啊，係啊应该要规范化，都系打击非法赌，即係佢哋各有一套咁样，总之出嚟成班柴仔出嚟。而因为呢点解咁讲呢，因为呢个咩香港关系法呢，我哋因为今日要做呢个节目啦，咁我哋就做嗰啲资料搜集啦。我发现原来其实唔系陈浩天第一个讲㗎喎，其实好几年前不断都有人提出，就喺今年年头大概三月到嘅时间咋嘛，白宫都有联署话要求取消香港关系法呢样嘢啊，即系其实一路之前都有人提出过，不过之前可能就唔系一个 即系波到咁大啦，系啦， 唔系一个党去主要打击嘅对象啊，系啦，咁嗰啲我头先所讲嘅柴仔啦，或者我用一个客观啲形容，就系跟足嗰个主旋律去起舞嘅一班政府官员，系啦，咁佢哋系冇咁样去跟啫嘛。 但我就觉得好奇怪嘅，咁咧香港关系法咧，其实我唔讲得咁太深入先，其实咧就代表住香港系喺美国嘅，即系或者叫做个欧美嘅世界入边。是有一个特殊的商业地位，或者一个所谓特殊的关税啊贸易地位。 是这个 咁咪即係港独囉。 我睇你边个讲啦，睇边个讲啦。因为呢个喺未喺，即系如果有边个啊？靓女咧， 边个靓女啊？好多靓女啊！咁 尤慧晶， 尤慧晶， 阿尤慧晶去讲，喂，香港 is not China， 咁啊有问题啦。咁但系由因为佢哋由之前嘅回归之前咧，或者好多人大概都心中有数，香港确实就系唔系 China。咁啊，美国而家就揾一样嘢叫做香港关系法，咁样去mingly 咁去承认香港嘅地位。咁咧而家好多你做生意人会知啦，譬如你系一个美国嘅商家。你是一个欧洲的商家，咁你面对着一个香港的公司同面对着一个内地公司，你一定会有不同的对待的。咁呢个就几乎是香你嗰个美国香港关系法的一个精髓啦，就是我哋知道面对着香港是会同面对着中国是不同的。咁总之就不同啦，即係譬如话可能你对你的税又多啲，对你的税少啲，或者对香港就呢啲嘅贸易就会系顺啲，下对中国就嗰啲嘅贸易顺啲咁样。 但 MJ 唔系喎，我近呢两年其中一个新偶像啦，777林郑老师咧，即 系 好中意林郑老师，佢咁讲嘅。香港系香港系大湾区嘅一部分嚟。 嗰个 咁跟住好多咧，嗰啲唔知乜乜商会啊，乜乜官员啊，乜乜政协啊，我近一年半中无线都有认识大湾区啦。 嗰啲都系跟住嗰个主持人起舞啫。咁你大咩湾咩区啊？ 香港你话系咁，你系大湾区一部分啊嘛？咁好地地咩关系法啫？咁叫大湾关系法啦。 好多嘢咧就唔系你话想就想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香港人，我而家觉得喂，我哋系新文化嘅潮流特区咁样，我自己起啲嘢俾自己系 OK 嘅。呢样嘢系一个即系面系人哋俾嘅，假自己丢啊！你要系一个国际承认嘅一个大湾区先至系大湾区嚟噶嘛？你自己讲一堆嘢冇嘢噶，你要自己将佢括落哦，香港加边度等于大湾区，你要人哋国际承认啊嘛。咁而家香港就系唔系你净系。中国想一个香港系咁嘅地位，而系一路长久以嚟，那个大家对香港人啦、香港嘅商家啦、嗰种金融嘅体系啦、嗰种法治嘅健全啦，佢哋一路以嚟嘅模式啦，承认香港系唔等同大陆嘅一部分嘅。咁你想将香港呢个影响，摆落去澳门又可唔可以当香港咁做啊？但佢仲有咩地方啊？仲有系咪 珠海 系 咯？以前咪珠三角个渣咯。 你可唔可以话珠海就当系香港咁样嘅贸易？咁啲外国。嘅商家系有眼去睇噶嘛，或者珠海有嘢赢香港嘅，但系即系总之系唔同嘅嘢咯。 同埋嗰班人即系好得意噶嘛，咁我系大湾区，但系我香港又会有特殊地位去国际，咁等于乜嘢咧？嗱，如果呢个比喻讲得唔好咧，MJ 你即系帮我调整一下，就系咧。你几廿岁人，你仲用张学生证去搭地铁一样，即系平时咧，我就同 MJ 你讲，即系假设哥系我嚟啦，我哋成年人嚟噶啦嘛，我哋可以去饮酒噶啦嘛，又或者我哋出嚟社会做事噶啦嘛，咁我有好多嘢，我系应该受成年人嘅尊重同对待噶嘛，但系当我一去到地铁站嘅时候咧，我就用学生张八达通， 我系学生啊，我啱啱先受会先报工联会如何使用 iPhone， 跟住嗰个地铁嗰个票务员，喂阿生，你做咩？用张学生八达通啊！ 我就 系 学生， 我不嬲学生嚟噶，我几时都学生嚟噶。喂，你明明成44张嘢咁嘅样噶咯，我系学生，我系学生，我系学生，你唔好喺度搞事咁样。 系呢、這个就系我同即系系啊，我哋觉得而家有啲即系要自我反省啦，有啲Chinese 嘅劣根性啊，即系有少少嘢咧，我哋有时系唔知系咪特别贪小便宜啊？觉得有优惠咧，系要攞到尽嘅。即系咧有可能系我崇洋啊，真系。即系我觉得咧，好多情况咧，啲情况，譬如摆喺日本人啊，摆喺外国人咧，佢哋会系比较相对系比较多嘅人啦吓，唔系一定全部嘅，系自动自觉话啊，系啊，我系学生，系啊，我唔系学生，系啦，我譬如轻铁嗰种情况，我嚟呢度我系要自动拍卡嘅，我系买飞买咗两个钟就系两个钟，两个钟之后我自己离开噶啦。但如果系华人嘅情况咧，哇，有便宜嘅。贪尽啦，我只系试下，可唔可以咁样系学生啊？可唔可以咁样唔拍飞住，到佢嚟 check 我嘅时候，我先拍啊？可唔可以咁样缩短啲啊？好多嘅缩数，我哋真系会特别谂，包括我哋香港人在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时会咁做。 啊、我喺咧网上边啊，嗱，呢个真系咧唔系我自己作嘅，喺网上边听到一个巴打，我系阿连登提，佢比喻好正啊，佢就话咧，依家咧系咪嗰啲建制派啊？政府官员走出嚟喺度闹啊，咩取消香港关系法唔得，唔好。佢用个比喻系咩咧？话咧打仗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即系例如你空袭，咁咧好多时佢如果你 系 红十字会啊， 即係你直情喺個帳篷個面度，即係向住天嗰邊有紅十字會標誌。咁其實國際慣例或者國際嘅規矩咧，咁就係你唔會啲空襲就唔會炸你依忽嘅。 哦，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咁咧，佢話依家嘅情況咧就係咧，香港就本身就係依一個紅十字會依個救護站依個帳篷。咁咧，但係其實依家咧已經俾啲恐怖分子入曬去，後強姦緊啲護士啊，後佔領咗啦咁樣。咁啦。咁跟住有个护士咧，依家咧就尝试企出嚟后想拆甩红十字会嗰个帐篷，咁嗰啲恐怖分子梗系出嚟阻止佢，同埋叫佢唔好噶啦。啊、我觉得呢个比喻好正， 呢个比喻都重重地嘅，不过现实啲去贴近翻啦，即系未必个个去得闲去睇，不过如果愿意即系关心香港咧，其实应该睇下呢个香港关系法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其实呢个法例咧，佢将香港嗰个地位系同中国有啲分别噶嘛， 咁 我好开心啊！见到咧呢件事咧系俾人哋更加多去讲嘅时候咧，大家开始会关注到啦。其实咧点解世界上咁多嘅商家会系愿意投资落嚟香港，愿意喺香港呢度生活？你见到啲广告话我系外国人啊，好热爱香港嘅地方啊！就香港呢度咁耐以嚟嗰个历史，甚至有啲内地人佢哋移民嚟香港喺呢度生活，都系信呢度嘅核心价值。咁呢个核心价值咧，其实香港人不嬲守护紧嘅，即系嗰啲所谓我哋民主啊、自由啊。一国两制啊，那个政权那些言论自由是正常的，那个政权应该是由香港人自己选出来，从而呢就令到是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政治审查这堆东西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一道守不住的，譬如说那些法例呢是可能变成当帮个政权去宣传的，那些政权的反对派就会是被人抹杀的，或者有些人去开一个电视台都会是因应他的政治去考虑的，或者十间报纸有九间报纸都会是被政权去收买了，不被讲政权不开心的说话，而得分一间是讲政权不开心的说话都被人哋是咁抽广告啊嗰啲嘢嘅。咁呢个地方佢嘅嗰个商业价值啊，即除咗呢个地方生活嗰啲人系好惨之外啦，呢、這个地方嘅商业价值系会被人睇唔起，就正系即系嗰阵时大家会最紧要搵食啦咁样，其实绝对系影响大家搵食。当香港连呢样嘢都冇咗，国际上宣布喂香港其实冇晒呢堆嘢噶啦，冇晒言论自由，个政府其实而家明显噶啦，个政府系俾中国去操控住嘅，佢哋嘅政党，佢哋嘅特首，上嘅特首，下嘅立法会，都唔系由嗰、那个香港人自己选出嚟噶啦。咁其实香港真系 game over。 系啦，咁咧我哋讲咗咁耐咧，即系呢个 concept。咁我不如讲啲咁多，讲少少香港关系法点解系咁重要？嗱、其实咧，嗱，其实当各位听众咧上网都揾得翻噶。呢、个香港关系法咧，1992年咧。即系美国，系一个美国嘅 policy 嚟嘅，即系唔系香港政府嘅，美国嘅政策嚟嘅。咁咧，佢其实点解有呢个香港关系法咧？咁某程度上，第一系想保证翻香港嘅一国两制嘅推行同实施。第二咧，喺欧美个世界嚟讲啦吓，咁咧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嘅金融中心，同埋一个即系。international 嘅商港叫做，唔係香港，香港係啦， 貿易港。 咁咧，其實咧，佢都需要制定一啲保政策啦，去保障翻佢哋歐美國家喺在港或者在亞洲嘅利益。咁所以就有呢個香港關係法走出嚟啦。咁內容大概講啲咩咧？嗱，其實頭先我同 MJ 大概都有約略提過啦。其實咧。香港喺有中国以外嘅特殊经贸、关税、做生意嘅地位咧，咁、因此咧，其实并唔系一啲做生意嘅人利用呢件即系香港呢个香港关系法咁简单嘅、因为咧其实好可能大量嘅医药啊、生产啊、科技呢一啲类型嘅技术咧、其实咧。佢唔，因为你例如我美国，其实最典型嗰例子系几年前，我唔知 MJ 记唔记得，香港政府买水炮车，向英国定美国，我唔记得英国好似，咁其实咧，英国如果呢个系中国政府，系英国系唔会卖俾佢嘅，咁但系因为香港系有呢个特殊嘅经贸地位啊嘛，即系或者佢有呢个香港关系法喺度啊嘛，咁佢系属于欧美呢个世界一份子，所以佢先会买呢个水炮车俾佢，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尤其是近年啦，中国系常常利用香港呢一样嘢呢个地位，去扮演一个所谓白手套嘅角色，最典型一个例子就系、我依家越嚟越唔尊敬佢嘅何志平先生，系啦，佢美国咁盛传咧，佢就系做一个，佢利用咗香港呢个地位，咁去帮中国 政府佢一啲出唔到面嘅、嗯，或者做唔、嗯、中國做唔到嘅嘢， 賄賂一啲非洲官員 嘅，係啦，即或者未必係叫 exactly 賄賂啲非洲官員 經濟嘅交換啦， 係啦，總之係用咗香港呢個地位啊，香港嘅地位去做一啲，我例如我中國， 係啊， 我想買架航空母艦嘅、嗯，你中國政府出面一定唔得嘅，但係我要香港公司買咧，喺、 嗯、 國際上嗰個信譽度啊，或者信心係強好多， 嗯， 咁咧。就可以透過呢個所謂白手套角色去做呢件事啦。 嗯，所以咧，即係啲人成日比喻話咩？阿爺啊，我哋啊，中央啊，我哋即係我哋一個咁細嘅地方啊，我哋冇得大路啊，死得啊，死梗啊！我有啲嘢未至於話完全唔認同，咁但係亦都唔需要矮化自己嘅。當香港需要大陸嘅同時咧，大陸其實一定有佢需要香港嘅好大嘅地方啊！即係譬如就係頭先講呢啲自由貿易嘅地位啦，香港嘅金融嗰個機構啦，融資嘅能力。呢啲嘢其實都係即係唔係羅馬唔係一日建成啊，都係長期以嚟建成。咁香港咧有我睇嗰篇文章咧，好多叫做白手套嘅角色啊，即係咧就係將中國某啲本嚟係可能黑咪掹嘅嘢咁樣，咁但係經過香港送出去咧，就變成係都即係比較為國際所接受。咁呢一啲嘅長期運作，有啲係擺上台面，有啲係唔擺上台面，但係大家心中有數嘅嘢，其實係大陸一定一向以嚟嘅慣常嘅伎倆嚟嘅。咁其实大陆佢内地啊，佢都需要呢一个咁样嘅地位。咁所以我哋香港其实绝对系应该有个 bargaining power 去攞翻更加多属本身就应该属于我哋内地一早就应承我哋嘅权利，呢、這个就我哋要争取嘅。 但系香港政府咧，嗱即系再咁样搞法落去咧，我都几相信咧呢、這个香港关系法咧。嗱，如果美国个贸易战 系 即系继续想咁样推落去咧， 系 我觉得香港关系法可能会系一个武器嚟嘅， 系 去所谓制裁你嘅中国。咁你某程度上咧，香港系必然受害嘅。 其实香港人都输噶， 系啊，输一定会输嘅。但系其实咧又调翻转咁讲。如果喺美國嘅角度，我咁樣搞你好合理嘅，因為其實你好明顯香港嗰個所謂一國兩制咧，其實慢慢冇噶啦。 其實所以我會幾希望即係雖然係輸啊，作為香港人有一部分未必想有呢個輸嘅情況，但如果有機會係先敗後勝咁樣咧，咁我覺得 OK。即係譬如佢就用呢個理由，你哋而家一國兩制玩到咁樣，政府又唔係由香港人去支持嘅，份下批數啊中央寫嘅，西環治港。咁我而家就撤銷個中關係法，咁從而咧令到香港人自己意識到呢件事，或者中央都要有個退步哦。咁好啦，咁我哋先至真正俾翻一國兩制作為一個交換籌碼，係啦，我哋俾翻香港人係有翻真普選啦。咁有個少少嘅希望叫做先敗後勝。 但係我哋知道不嬲悲觀㗎啦。咁咧我就會咁睇就係咧， 一冇就冇啦。 一冇你打爛咗咧，你唔會信啲你係美國佬。你如果你见到依家咁样样， 系啊， 你会唔会？我就算我当啊，共产党真系俾翻呢啲嘢香港， 系 美国人唔会再相信你嘅。 系包括香港人都未必好多人相信。咁所以啦，如果而家呢一刻已经醒咗，越嚟越多人去清醒，所谓亡羊补牢就未为晚也。你意识到，如果你继续任由嘅政府，你不闻不问，哦，冇嘢啦，唔关我事啊，真普选唔关我事，个政府系咁样得啦，唔紧要啦，报纸咁样得啦，唔紧要啦，冇嘢啊，我 OK 啊，咁样。咁然后有一日真系发现呢、這个影响到自己嘅时候，到时先后悔已经系太迟啦。 系啊，咁咧，我都成日 MJ 贵言啦，但系我都系持悲观嘅态度嘅。我都好相信咧，各位咧嚟紧咧，揾食会越嚟越艰难嘅。尤其是当如果真系冇咗呢个香港关系法咧，如果我哋香港即系成为一个即系极普通嘅中国城市咧，我唔相信好多依家仲喺香港。好多人揾好多钱嘅行业 系 可以继续生存到， 肯定啦，净系嗰扎金融啊，咩金融嗰扎金融财进啊，iBanker 吓嗰堆嘅，应该争好远啊。咁我反而有少少乐观，我以前咧一路谂唔系好明咧，嗰啲商家佬都系赚钱啫，名我唔开啦。点解佢哋唔系全部倾埋晒去中央嗰边嘅咧？咁样，其实以前好多嘅。地方蛛絲馬跡，見到佢哋係唔會嘅，佢哋係唔會傾埋曬嗰邊，因為其實佢哋都會呢、這個香港關係法咧。我今日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發現係越上層嘅社會嘅上層，即係有啲有錢佬啦、商界人士啦，佢哋越關注呢樣嘢噶。咁我相信好多嘅商家佢哋係有呢個遠見，佢哋知道我唔係揾一日生意噶嘛，我係揾可能十年、一百年嘅生意。咁呢一啲嘅關係會有咁樣嘅影響。咁我希望越嚟越多人。 透過呢件事之後睇到，咁樣就知道我哋其實一路爭取嘅嘢其實都係民生一部分嚟嘅。咁就唔好淨係睇喂今日阻人揾食，其實可能其實背後攞到嘅嘢可能更加大咧。 好啦，咁咧今節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咧呢個其實有排睇嘅，因為香港係發咧，可能我哋咧。过多几个月无端端咧，又真系搞单大镬嘢出嚟都唔出奇，唔系我哋搞啊，即系有单大镬嘢出嚟俾我哋讲啦，系啊，咁咧到时我哋咧有可能又有机会咧再讲呢个 topic。 希望在明天啊，难啊，一定难打噶啦，咁但系难打之中，我哋都可能好似有啲亚运嘅运动员咁样，都喺劣境之中得到呢啲嘅奖牌噶嘛。好啦，今次时间差唔多，下次时间再见。 Okay, bye bye。